你说要穿红色的旗袍，点一盏不灭的烛光。 只有我。 在你身边。过去的岁月总会过去，最后只有我还在你身边。 前一张，手写是氤氲迷香，轻狂且如无常，琐碎几行，落款处有人经商，如常工作谈情如常，迷惘也都如常。 吹过我头上的屋顶，明天的叶子会卷走惆怅的思绪。假如时光可以蔓延下去，来者不行，我愿意枕着幻想长睡不起。要承认理想也现实了，承认命运

荒野的旧森林，波波上还烟翠，山影斜阳天际水，芳草无情，更在斜阳 沧桑中独自向前行，说要好好活。

们抓住今天，我爱你往南，在末日来临之前，在松开手之前，在一切成为浮云之前，往热恋，我怎么相信会有永远？猜忌怀疑让人迷离，却又守着最初怦然的心，猜不透明天以后的交集。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，往南，抓住今天，我爱你往南，在末日来临之前，在松开手之前，在一切成为浮云之前，往相信会有永远，猜忌怀疑让人迷离，却又守着最初怦然的心，就可以出爱存在的纪念品。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，往南，让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，往南，让我们抓住今天，我爱你往南，在末日来临之前，在松开手之前，在一切成往南，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灰色的平线，飞过了白天黑夜，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蓝色的飞过了他的昨天。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，飞过了白天黑夜。你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，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，飞过我们的昨天。你呀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，飞在天地间，比梦还遥远。

旧巢可言，先来一首新笺。额尔古纳的水依旧是清甜，饮别了春深又别过十年。

神秘， were there together, together. Oh, there's a bridal swing, one room bright and neat, complete for us to share together. Looking through the window, you can see that distant steeple. Not a sign of people. Who needs people working? The steeple bell says good night. Sleep well. I will paint the small hotel together. La la la la la la.

人们又回应， 看着那星，用斑驳的硬币捣落命运。 着你那一句勇敢，有些温暖想起很晚，只是想象中的期盼总和缘分不欢而散。怎样遇见你，无需写满惋惜，只有让自己坚定不移。 如果两天来看我，你等就是一年多， 还给我。 走，在不远的地方就有一

听见。

要找回来时的模样。如果时光不会如此飞逝，不知去向，我一定会静静地想一想你说过的话。 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，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。 董酒一二五八